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似乎在两个人之间，总是他率先的去提什么，在一起也好，告白也好，然后是现在的这句话，多数的时候傅植都是被他一句话说的愣住。然后他扒了口饭， 你以为高检是我家开的？我想去就去。 新建这个年纪能够进到高检那种地方已经是破天荒了，院里多少人提起来又嫉妒又羡慕的，多的是自己表上各种丰功伟绩的都轮不上，就凭他一个书记员凭什么。一边吃一边抬头瞥了新建一眼， 我说你想点实际的东西行不行啊？ 但是新建却完全没有被他这句话影响到。 我说真的，你先把司法考了，机会有的是。 傅志只是一直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了，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是他的能力远不该是一个地方检察院的书记员。伸出手一把按住傅志准备夹菜的手，新建的态度无比的认真。 傅志，咱俩就该在一起的，不仅仅是生活中，也是工作上最无懈可击的一对搭档。 新建那天在饭桌上的话，对傅志来说其实就是那么随便一听，他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只不过他一时忽略了新建是一个转换率多么惊人的人，直到面对着一办公室的教材才开始惆怅。所谓的转换率，就是说新建的想法付诸于行动的效率很高，基本上他早上开始琢磨了，下午这事儿就差不多要办完了。让傅志考思考当然不是随口说说，他第二天就跑到网上订了一堆的专业书籍，怎么说都是以前的高材生，即便是这么多年没考试了，当年题海时期时的基础还是在的，然后直接让人送到了检察院。于是傅志接到门卫传达室的电话通知让他取快递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过会是那么庞大的一箱东西，还沉得要死。等搬到办公室打开了才知道全是思考的复习资料。王姐有点诧异地看着那一堆的书。 傅志，你终于想开了。 虽然之前傅志也是年年都会准备思考，但是这么大阵仗的还是第一次。傅志对着那些书简直是哭笑不得，他很想解释这堆玩意儿全是新建自作主张搞来的，但是想起了两个人的关系，最终还是聪明地选择了缄默。于是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已经是差不多一个检察院都知道他今年准备放手一搏，不成功便成人了。李磊凑到他办公室吃午饭的时候，看见那堆书，五官差点被吓扭曲。 不是吧，你来真的？我一上午听到别人说的时候还以为是谁放假消息陷害你呢。 依照傅志的性格，就算真要考也不会搞得这么天下皆知的。旁边正脸色僵硬的啃着馒头的男人被戳到痛处，立刻横扫了一记冷光，咬牙切齿的样子恨不得现在手上的是新剑而不是馒头。 本来就是被陷害的，新剑绝对是故意的。 上午他连着被老处长、检察长三四个领导召唤，话虽然说的不一样，但是内容几乎相差无几，无非就是他也算是过了而立之年了，正是男人事业的巅峰时期，这时候振作努力是最明智的选择，然后一堆激励鼓励的话自然不用说，处长干脆给了他特赦令。 最近这几个月我就不轻易给你安排案子了，你专心考试啊。 所谓骑虎难下，说的就是他这种情况。大概是猜到了傅哲可能会有的反应，新建很聪明的一天没打一个电话，直到晚上快下班了才打到王姐的办公室，语气里一派粉饰天下的无辜。 怎么样，今天要我接吗？ 你就算不接人，好歹也得把书给接回去吧。 傅哲在那边牙都快咬碎了，这两箱多的书他一个人抱回办公室，总不能再抱着回家。 新建忍不住笑了笑， 行了，马上到。 放下电话的傅志回头看着那堆书，眼底的神色一变再变，最后颇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他这辈子是不是就非要栽在新建这家伙手上了。晚上吃完饭，难得新建没有继续追那些无聊的间谍反间谍的电视剧，拉着傅志假惺惺地凑到书房。 今天有点想看书。 傅志忍到最后终于有点忍不下去了。 我说你还是有话直说吧，这样你没病我都快得病了。 本来就不适合走这股风格，硬撑着大家都难受，结果傅志刚说完，新建立刻大方地把书往桌子上一搬， 做题。 我操， 心里暗暗地问候了一圈所知道的新建家亲戚。傅志一脸不爽地坐下，看着那堆什么题海题库拟真卷的就头疼，怎么这么像时光倒流回高中党的日子，三十几岁的人了还得趴在这里做题，最可笑的是还得有人盯着。他转头看了新建一眼， 唉，你不觉得我三十岁的脑子已经不适合背书了吗？ 这种事实在做的没有任何意义。新建在旁边撑着下巴看着他，对于这句话只是扬了扬眉， 没事儿，有我在，好歹能补回来五年。 他随手翻过一本资料书，拿起笔就开始圈重点，画了两页，抬头发觉傅志还在看着自己，不禁眉头皱了一下。 赶紧做呀，看我干嘛？ 下一刻，傅志差点把书直接砸在他脸上，然后这一看就一直到了半夜。傅志不止一次觉得，新建要是去做老师，一定是让学生骂的头发都要掉光了的那种教务主任。从头到尾除了念叨看书做题，几乎就没有换过台词。实话说，傅志对于思考的态度已经麻木了，这么多年他从最初的排斥敷衍到后来的例行公事，参加考试与其说是为了自己的将来，不如说就是给人一个交代。他知道处长他们到现在还是没死心，到底是最初自己要进来检察院的，老处长亲眼看着他每天一脸没睡醒的混沌样，也没说过一句质疑他能力的话。傅志这些不是不清楚，是实在提不起兴致去往前走。他看着旁边画重点画得一脸认真的新建，心底的话几次想说，最后都被憋回去了，算了。 既然所有人都想我考，那就考吧，反正最后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变化，只是求个心安罢了。 抱着这种念头，傅志又开始无休无止的题海较劲，桌上的时钟一分一分地走着，书房的两个人却丝毫不知疲倦。新建手上的这个案子严格说是一起涉黑案，虽然嫌疑人并没有在这次案件诉讼被提起相关的背景身份，但是从侦查机关的取证资料中不难看出来，这个嫌疑人本身是有一定黑社会的势力作为支持的。46岁的中年男人，名字叫刘和，并不是本地人，公司是做外贸生意的，在同行业之中也算是有点影响，发家的创业资金来源并不太干净，当然之后的生意也不会做得太光明正大，主要走私的是一些电子电器产品，最初是手机，后来就是大批量的高价芯片。因为背景比较复杂，刘和也算是做得十分大胆，若不是后来有员工因为搬运走私的货物工伤致死，之后案件被公安介入，大概这案子还翻不出来。新建接案子的那天，跟他一个办公室的老检察官就提醒过他注意，这案子可能没那么好办。而随着他把这个案子梳理出一个脉络，他发觉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刘和走私的不仅仅是电子产品，可能还涉及贩毒。涉毒的案子在检察院里是公认麻烦的，新建觉察到案件当中存在问题，就立刻去找了院里的检察长，当时的回复是让他暂时低调处理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因为他的怀疑暂时还没有确实的证据。他是在检查证据卷宗的时候发觉其中有一组照片拍的是手机，这一批手机是刘和被查处的第二批货，货单上列的全部都是手机配件， 但是真正在货箱里的全部都是一些知名的品牌机。侦查机关当时把这个当作一般的走私处理了，但是如果仔细核对进重，会发觉其中的很多参数有出入。货箱里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。